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十九集，蓝河不及想那么多，对头皮发麻的陈星阳说：“ 其实可能是被剧组的人偷走，藏在这儿。他们和我们不是同一家酒店吗？我们先不要打草惊蛇，放在原处，明天再悄悄和他们说吧。” 陈星阳本来吓得不轻，蓝河这么一说，表情淡定严肃，他又觉得挺对了。刚才自己想动，可能也是没放稳而已。一想，反倒是自己先入为主，大惊小怪了。 成。 长山鬼魂抱着腿，继续幽怨的碎碎念。蓝河熟视无睹，站起来道：“ 那先回去休息了，晚安。” 即使荣升反派演员，称得上男二了。蓝河还是小透明，相约和程海东住在一个标间，他倒也不在意就是了。回去之后看程海东已经睡熟了，自己也准备倒头就睡。只是那长山鬼可能听到他和陈星阳约定好明天要告状，就在他们俩的房间来回倒腾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 不要，不要动我的墓碑。” 蓝河被吵得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每次刚要睡着，长山鬼又从陈星阳的房间过来了。墓碑？什么墓碑啊？蓝河烦得一下魂魄离体，把面具扣上了。长山鬼刚从陈星阳房间出来，迎面就看到了无常制服，眼睛一时瞪大了。蓝河问道：“ 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情况啊？在这吵什么？” 长山鬼回神后第一反应就是要逃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对方竟然在问他的情况，一时下唇都发抖了。 大老爷，我好苦啊。 他一下扑倒去抱蓝河的腿。什么习惯啊？蓝河吓得往上飘了几寸，俯身道：“你有事儿说事儿啊，快点。”长山鬼用袖子擦了擦眼泪：“ 老爷，我因尸骨不全无法投胎，一直守在自己的墓边，我老老实实什么恶也没做啊，几十年了，但是有个杀千刀的，他居然偷我的墓碑。 这么多年棺木都残破了，那人居然还把他的墓碑偷走。 偷你的墓碑，然后把墓碑弄到哪儿去了？” 他好像有点猜到了，但还是要假装不知的问：“ 弄到这里来了。老爷，那个人很坏的，他把别人的墓碑偷走，磨掉刺，再卖出去重新做墓碑或者其他制品。他一个晚上要偷好几块，到处偷。我的墓碑因为是整块祁阳石做的，还被他分开做成了好多砚台。哎呀，那个墓碑是我辛辛苦苦存钱买的呀。” 祁阳石又叫永石，产于襄省，非常适合用来做砚台，成砚称为祁阳石砚。当然条件足够，有大的石料用来做屏风、墓碑也都是可以的，比如这个长山鬼。可惜啊，被做无本买卖的人给偷走了。长山鬼越哭越伤心，越哭越委屈：“ 那个人太凶了，我吓不了他，就想把我的墓碑收起来，可是那些买了砚台的人可能也快要发现了。” 蓝河看他哭的整个鬼都越缩越小了，吵得脑仁都疼。“ 哎呀，我说你别哭了，你告诉我偷墓碑的人在哪儿，一定记得吧？还有你的名字也告诉我，我让人烧件衣服给你。” 长山鬼都晕了，怯怯问道：“ 真的吗，大老爷？” 我没钱。 别说他没钱，就是有钱也难得求到阴差来管这种孤魂野鬼的闲事吧。不要你钱，现在你找个地方安静待着，等我的消息就行了啊。 谢谢大老爷，谢谢大老爷啊。 长生鬼欣喜若狂，仍然不敢置信。 没有说不好的意思，但我在荒郊野外住了几十年，也没想过大老爷能特意免费来给我做主。哎呀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。 蓝河心说，无常平时都什么做派，我随手帮忙还要被怀疑了。他敷衍的道，今天阴司送正义下乡。蓝河也不知道其他鬼差是怎么解决类似事的，他强烈怀疑老白的老实做派，要么不管，要么就直接把偷东西的人拖到阴间恐吓一顿。但以蓝河的想法，还是要让那人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也防止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。偷人墓碑也太缺德了。因为工作在身，也不想显露出和这件事的联系，包括在那长山鬼面前，蓝河决定以无常的身份去找警察。至于如何找，就不得不提起阴间传统技能托梦。王丽丽是一名普通的京城民警，每天兢兢业业工作，不时加班，回宿舍沾床就睡。平时她的睡眠质量都很好，这天入睡之后却是做了一个梦，很荒诞又很真实的梦。一个穿得很像鬼片里造型一样的鬼差蒙着脸站在她面前，问她， 哎，盗窃案你管不管啊？ 是我们辖区的就得管啊，你谁啊？ 王丽丽内心隐隐知道自己其实是在做梦，所以没什么害怕之情，甚至理所当然地对起话来，没怀疑这诡异的场景。 我和你呢算是同行，但我在阴间工作，特来和你举报的，有条盗窃案的线索。 蓝河说道。王丽丽一个机灵， 什么线索？还要跨界执法的？ 蓝河看了看自己抄下来的地址，这个地方的户主陈某平时偷窃墓碑，重新制作后贩卖出去。他为了引起重视又补了一句， 我跟你说啊，他这个事情在阴间影响极其恶劣。 哦，还有偷墓碑的？哇，在你们那儿算重案吧？ 王丽丽也觉得稀奇，再看看地址，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辖区，我有点印象。 重案好像也不算。 蓝河说道。哎，总之麻烦你了，一定要去查一查。他把墓碑重置又卖给别人，也引起了不少麻烦，其中一个叫徐贵的鬼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困扰，希望追回自己的墓碑。他说罢又不好意思地问道， 对了，我能不能和你借点纸啊？ 王丽丽还在琢磨那个什么徐贵呢。 纸？什么纸啊？为什么？ 哈，你们阳间警察的纸张也是有正气煞气的，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有帮助。我想着来都来了，能不能借点？ 王丽丽的目光顿时移到了她头上，对这四个字印象更深了。来都来了。 哦，那可以吧。 对方非常有礼貌地道谢了，然后再次嘱咐他，请一定要去破了这桩盗窃案，帮一帮徐贵以及其他倒霉的鬼。当王丽丽从梦中醒来后，言犹在耳，她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，虽然是梦，但这个梦不像以往醒来就完了不记得了，反而有种格外清晰的感觉。而且梦里他的情绪也淡了很多，既不怎么害怕，也不觉得奇怪鬼差帽子上还写着来都来了。 脸上甚至蒙着面罩，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形象有点奇怪。还有那个什么嫌疑人地址和受害人名字也记得特别清晰。王丽丽颇觉怪异地翻身起床准备洗漱，却见到自己放在书桌上的本子被摊开了。这笔记本是单位发的，平时用来记个案情，写个会议笔记之类的，这一本还只用了一半。但眼下这笔记本剩下一半空白页，竟是不知被谁齐齐撕走了。 我靠！ 王丽丽拿起笔记本翻了下，突然想起那个清晰的梦里鬼差对她说能不能借点纸。王丽丽一身鸡皮疙瘩瞬间就起来了，她自觉平时胆子也算大，可遇到这种事还是叫人发毛，尤其是当她查看了一下发现门锁没坏，钥匙也只有自己有，不是就算坏了，未必是有人偷东西偷到警局宿舍来了，还只偷你半册本子的。然后他又刚好做梦梦到有鬼差借纸，那得是多大的巧合啊。心神恍惚地洗漱完，王丽丽索性去调了监控来看，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巧合呢，可结果是坐实了没人来过。见鬼了，真是见鬼了，这种事王丽丽都不知道和谁说，谁又能信她呀？王丽丽忽然想到那个鬼差报给自己的地址，突然心潮涌动起来。这鬼差特有礼貌，也没吓唬她，就是请她查案。纸是真的被借走了，案子是不是也真的存在呢？世上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遭遇啊？这算什么？阴阳两界通力合作吗？这案件虽然不大，但名头也太牛了吧！我是什么天选之子啊？查了！王丽丽穿便服跑去那个地址一看，没有门面，就是一楼的民居。大门敞开，里头放着不少石料制品，十分粗陋。也是，一个原料都不愿意买的人怎么会租赁门面呢？看到经营内容时，王丽丽心里就更加笃定了，那个梦没错。她假装看产品，趁老板没注意溜达到了内间的制作室。 哦，朋友介绍我来的，这些都还是没加工好的。 老板毫无察觉。 是啊，我这儿便宜，你要定做吗？我给你刻字儿。 哦，我看看质量。 他蹲下来目光巡视，看到了其中一块墓碑上的字还没磨干净，隐约可见之墓、静立等模糊字迹。 我的梦是真的，真的有鬼差给我托梦。 王丽丽心里有数了，忍住激动站起来道 这个好像有点薄啊，我再看看吧。 本来就是偷来的墓碑，为了把字磨掉当然会薄一点。老板直撇嘴， 我这便宜呀，薄是薄了一点点，不是，你再去看，没有这么实惠的啊。对了，你还买别的吗？ 哦，不了。 王丽丽在心底骂了句缺德就走了。 你昨晚睡得像死了一样，喊都喊不醒。 程海东打着哈欠道： 我昨晚起来喝水， 绊了一下踩到你身上了，问你有没有事，你都没吭声。 但是他实在太困了，蓝河没回应，他喝完水也就睡了。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是不是不大好呢，万一蓝河其实晕倒了，他岂不是不知道。 哦，太累了，睡得有点沉。 蓝河也不能说自己半夜练瑜伽吧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